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我的高中学校离我家好远，高考的前三个月，为了可以更好地照顾我，我阿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屋。这三个月，我阿妈每日在出租屋煮好饭送过来给我，每个星期六日我放假都会去出租屋那里复习。我将张书台摆在房间的角落那里，我每个周末都会在那里复习。但是住了入那间屋之后没多久，我每一次坐在书台前面认真看书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一直有些东西在轻轻地敲住我条颈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想多了，就不是很留意，但是久而久之，这种感觉一直都存在的。只要我一坐在书台前面，就不停地觉得有东西在勾紧我条颈。一离开张书台，这种感觉就不见了。于是我将这种情况讲了给我妈知，阿妈都很担心这种情况会影响我的学习成绩。于是她找了个算命佬，将整件事讲晒佢听。那个算命佬话，好多用肉眼睇唔到嘅嘢係可以被相机所捕捉㗎。於是佢就叫我阿妈喺下次再有呢种情况嘅时候即刻影张相，话唔埋就可以解开谜底㗎啦。我半信半疑，下一个星期我再过去出租屋度复习嘅时候，坐在张书台上没多久，又 feel 到了有一样东西在轻轻地敲紧我条颈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打晒冷震，又不敢出声，就在手机微信那里发了条信息给我妈。我妈看了微信之后，静鸡鸡地走过来跟我拍了张照。他担心手机拍不出来，当时是用带胶卷的相机拍的。拍完张相之后，我阿妈嗱嗱声送了去影相铺那里晒相。拿到张相的时候，我和我阿妈两个人吓到面青口唇白。我在张相上面见到，在我隔离有一对吊在空中的脚。原来我一直 feel 到的，就是上吊自杀的那个人悬在空中的脚啊。因为那对脚在空中揈来揈去，而嗨到了我条颈啊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